好，未曾留影中共舞，壮阔场景激情尽透，比不起真情拥抱，与遍体攀向赤兔，长裙随风开日舞，确信这世上有些旅途，行程平淡或更好，听说四季都镜中转眼已飘过，年华平平流逝了，怎算满足过？何妨随流云而合上眼，寻风花返渴望洒落那方。原来可以慷慨下半生光彩，如换得了光阴给一生最爱。若夜谷放肆地盛开，于一个细小精致的舞上花开，就勇敢让关心缔造下半生美乐，而失色是柔情和蜜语里的气概。青春火花顺道品百万等探望，仍能无憾度问我，脚印进驻过故都中某个街角，哪怕摧毁旋木马转过有多趟，何妨迷途时来合上眼，寻风心底最热痛， 是游行沉默了这首。